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12集，怀疑。说话间，外头进来了一个人，是应天府尹易贤。易贤拿着一大叠东西，风尘仆仆的，显然刚到。 啊，师伯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 我这也有些东西要给你们，包厢审案呢，进展怎么样了？ 众人让易贤桌边坐下，小四子和萧良给他倒茶。展昭看了一眼易贤拿来的东西，就见是厚厚几叠图册，有些不解。 这是什么呀？ 那日恩师让我整理应天府历代地理图册，还有风俗志和许县这一代官员的履历，以及附近居民的花名册。 众人闻言倒是有些佩服易贤，他们离开应天府才几天呢，这么多资料都整理出来了，易贤该几天没睡觉了。赵普瞧了一眼易贤黑眼圈，叹气： 哎，怎么这些念书人都不喜欢睡觉呢？ 贤侄，你找我有事？ 哦，应天府近郊有一个茶庄，附近老农说茶庄主人是应天府的生意人，叫单一人。师伯，你认不认识？ 易贤先是愣了愣，随后轻轻地摸了摸胡须。 啊，此人果然有问题吗？ 大人觉得他有问题。 嗯。贤侄，你问过你爹没？ 问过了，我爹说他不认识。 是啊，你也知道应天府山谷哪有你爹不认识的，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是应天府的商人。 那些老农说？ 那些老农不知道，见是应天府来的有钱人，就当成是应天府的商人了。其实他不是本地人，大概一年多以前吧，不到两年，刚刚搬来。而且此人虽然经商，却甚少与其他商人往来，人也神秘，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 这样子怎么做生意啊？ 可不是，买卖人讲究关系网，认识的人越多越好。应天府商贾很多，不论是大生意人还是小生意人，隔三差五就聚一聚，我也经常跟他们聚。有什么天灾人祸呀，修桥补路什么的，那些商贾还是肯为地方上出钱出力的。可问题是，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善意人，问起来都说没打过交道，就知道他过得还挺讲究，连蔬菜瓜果都是自己包了几亩地种。 他种地会雇佣本地农民吗？ 没，这个我也打听过了，所以觉得他很可疑。他建在瑶华山的那座茶庄，美其名曰是茶庄，可是从来没请人进去喝个茶，或者听个曲儿、听个戏什么的。每天天不亮就有人运果蔬出来，之后全天没动静。 师伯，你怀疑他很久了呀？ 倒不是说怀疑，可能有钱人比较低调，但是我得留个心眼，所以派人暗中盯了几天。 那这位善意人你见过没有？ 见过一次。 众人都觉得这位单员外还真不是一般低调啊，应天府混了那么久，连知府大人都只见过他一次。 是什么样的人？ 比想象中年轻太多了，大概只有30多岁，白净面皮，长相挺中规中矩，没什么表情，很稳重的样子。 30多岁，他买卖做得很大？ 应该挺大，看着是挺有钱的样子，不过具体做什么买卖就不清楚，好像是草药，布匹不知道有没有，另外做粮食，但是没有看他开的米铺或者粮行，只见他码头用船运过一包一包稻谷一样的东西。 稻谷？往外运粮？ 又不像，他虽然有个农庄，但并没土地。再说了，真做粮食买卖，那都是一整船一整船往外运，他就那么几包。 你还真是盯他盯得挺紧啊。 那是，谁让他可疑呢？ 众人笑着摇头。这时就听一旁邹良问林业火， 还剩下鸡蛋清，给你脸上脖子上一抹了吧。 啊，加珍珠粉了没？ 邹良又给他加了一把土，搅了搅，点头， 加了。 那涂吧，涂黄瓜片缝里。 嗯， 这是往脸上涂什么呢？墙灰。 那应天府还有没有其他可疑人呢？ 展昭将以前的注意力拉了回来。 有，总共13-14个。 易贤打开一本册子，众人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位精明又细致的知府，果然包大人和太师一起推荐的人那是错不了的。易贤和展昭等人正聊着，就见包大人回来了，身后跟着尴尬的沈星月等人。沈星月、刘望川和孟梵天不知道是不是被包大人严厉地训了一顿，三人垂头丧气的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后头诸葛吕仪和蓝狐狸也进来了，诸葛吕仪脸上似乎有什么疑惑，蓝狐狸抱着胳膊跟进来，一眼瞄见藤榻上林业火了，惊得一蹦。 啊，这什么，脸上手上灰不拉几黏糊糊的，还盖了好多黄瓜片，想迷人。 这时公孙也从房里出来了，他似乎刚刚洗好手，身后给他打下手折影捧着个托盘，盘里有一大堆工具，还有带血的棉花和纱布。 我三弟他 已经清醒了，你们去看看他吧，他情况不太好啊。 你把他治死了？ 公孙望天他也可能是太累了，没力气跟他们吵，所以都懒得开口损他了。其他人都一脸佩服地看着那三人，都替公孙冤得慌，赵普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何必费事救他。 你们怎么这样啊，爹爹昨晚一晚没睡查案子，今天又站了一下午给那个人治病哦。爹爹对病人都一视同仁，你们怎么好怀疑他医德？还有啊，情况不太好，意思好多种啊，又不是说没救活，你们看都不看就先骂人啊，怎么这么坏，这么不讲道理啊。 几个老头被小四子说的有些挂不住，孟梵天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， 你们开封府和叶侯都是一伙的， 不准说茵茵坏话，茵茵从来不说人家坏话，你们讨厌。 公孙伸手将小四子抱到腿上，揉揉他肚子，喂他喝茶，那意思你跟他们费这些唇舌干嘛，还不如喝口水润润嗓子唱歌给你爹听。小四子瞄着那三个老头，将几人划归到了大坏蛋这一类。一旁林业火突然伸出手，对着仨老头竖起两根中指，白玉堂差点一口茶喷出来。公孙一惊， 林兄你怎么了？中毒了？ 林业火一愣，摘下两片遮着眼睛的黄瓜片，正好瞧到自己灰不溜秋两只手，惊得坐了起来，脸上黄瓜片都掉下来了。以前没忍住，一口茶喷了出来。小梁子指着林业火笑得直捶桌：“ 林火鸡，你这造型帅啊！” 林业火正困惑，一旁邹良很贴心地递了面镜子给他看，林业火也让镜子里满脸黑圈的人吓了一跳，等明白过来，一眼瞅见了邹良手中那一碗黑乎乎的鸡蛋糊。 哑巴，我让你放珍珠粉，你放的什么？ 黑珍珠。 包大人被茶水呛到了，林业火蹦起来，邹良赶紧跑，两人追出院子去了，听动静似乎是扭打到了一起。这时就见房间里紫影跑了出来。 哎呀，那老头子拦不住了，你们谁想想办法。 一眼看到前边三个老头，紫影赶紧招呼人。 哎，正好你们赶紧自己看着去，别一会儿抹脖子了说是我们弄死的。 几个老头不解，不过还是进了屋。展昭有些不解地看公孙， 什么情况？ 萧长青一直在梦中，我将他体内的毒解了，他才醒过来。而且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做梦的时候都干过些什么，包括杀死那小女孩的家人，以及杀死客栈自己的手下。这不，这会醒了，说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还让西海派蒙羞，让他师父蒙羞，要抹了脖子了。 这萧长青虽然可恨，但梦中杀人并非他本意，受到毒物影响可以说确实是无辜，但偏偏又杀了这么多人，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让他自己抹脖子也挺好，起码说出去也算有承担，江湖人不至于看扁他西海派。 不过他几个兄弟不见得这么想。 白玉堂冷冰冰来了一句，果然就见沈星月走了出来，看向正在展昭他们身边坐着喝茶的包拯。 包大人，我兄弟是被人暗算才会如此，此次摆明了有人害我们，没理由让我兄弟一人承担所有责任。 两个村民，其中一个孕妇，再加你西海派弟子五个人，总共死八名，伤三人。本府就算让他承担一成责任，他也要赔上一条命。 我不服。 众人都皱眉，萧长青只能说是自找苦吃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萧长青真是药物或者其他诡计控制之下杀人，他的确是很冤。加上之前一叶夫人给他做了一回替死鬼，这似乎是有人针对萧长青本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